每晚我独囚禁，听那窗边风凛凛，全为了错爱，我只可作牺牲。世界也笑我不智，爱上身边这汉子，天生的放肆，让你轻飘走，伤心正式开始。曾经真心是原因，我与你过去一切刻骨铭心，怎么一句再见，爱到几深亦要分，无止境继续情真，我永远永远也深爱你，刻骨铭心。可惜一句再见，断绝缘分。我独囚禁，听那窗边风凛凛，全为了错爱，我只可作牺牲。世界也笑我不智，对你身边的女子不需多协议，让你轻飘走，伤心正式开始。真心是原因，我与你过去一切刻骨铭心，怎么一句再见，爱到几深亦要分，无止境继续情真，我永远永远也深爱你，刻骨铭心。一句再见，断绝缘分。曾经真心是原因，我与你过去一切刻骨铭心，怎么一句再见，爱到几深亦要分，无止境继续情真。